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的茫茫戈壁滩上，有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，叫加边沟。那里曾是一批右派分子的流放地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那里的3000多名被押右派一个个病饿而死，最终仅数百人生还。多年以后，一个作家找到了那些幸存者，倾听他们的回忆，记录他们的过去。于是，一段早已被人遗忘却触目惊心的往事，呈现在了人们的眼前。请听长篇系列纪实作品《加边沟纪事》，作者杨显慧，由花城出版社出版，播讲聂梅、吕鹏。 张家骥不光捡吃的，他还在一些工厂倒出来的垃圾堆里翻来翻去，捡一些钢筋呐、铁丝呀、电线呐，捡回来放在窑洞里。于清风嫌脏嫌乱，就说他：“你拾吃的就行了呗，把这些垃圾拾回来干什么？”张家骥说：“我拾垃圾碍你什么事儿了？”于清风说：“太脏太乱了。”为了垃圾的事儿，两个人拌了几次嘴，可是这个月底他们的粮食断了，吃超了，缺3天的粮。就在大家垂头丧气、一筹莫展的时候，张家骥把钢筋什么的背到废品收购站卖掉，买回来10几个溢价烧饼，叫大家吃。再后来捡来垃圾，于清风也就不嫌脏了。拉粪的汽车半个月来一趟，把晒干的大粪拉走，同时捎来粮食和蔬菜。8月底的一天中午，汽车又来了，坐在驾驶室里的还有一个袁队长。袁队长是农业大队的管教干部，大队除了正副大队长还有4、5个干事，劳教分子们把他们都叫队长。这是个管教干部当中最凶狠的人。加边沟农场有些管教干部打人，但是大部分都不自己动手，而这个袁队长会亲自打，亲自捆人。他打过很多人，捆过很多人。他从驾驶室一下来，大家伙都惊了一下。陈玉明马上就迎上去问：“袁队长，你来了。”袁队长不搭理他，背着手往土墩后面去了。陈玉明知道他是去解手，他趁机对张家骥说：“哎，老张，你那儿还有钱吗？”张家骥问：“干什么？”“去，快去，快去买几个烧饼去，再买上半斤酱肉夹上，烧饼加肉。”“可是我没钱了。”“哎呀，我的张老弟，好我的小老弟，你就买几个去吧，我求你了。”袁队长解完手，绕着土墩转了一圈，看着晒在土墩西边的大粪，他说：“这是你们拾下的粪？”陈玉明忙说：“啊，是是，袁队长，你进窑洞吧，外边太热了。”这时候右派们都出来迎接袁队长，都说请进窑洞去。袁队长就进了窑洞，他站在窑洞里打量了一下，又说：“嗯，这就是你们住的窑洞？”“ 啊，是是是。”“ 你们把褥子铺好些嘛，瞧你们把个铺搞得像狗窝。”“ 啊，我们拾粪才回来，乏了，躺一会儿。”“袁队长，你还没吃饭吧？” 徐静轩正在做饭。袁队长说， 你们也没吃饭吧？ 啊，是我们没吃，刚做，你跟我们一块儿吃吧。来，坐下，你坐下等一会儿，饭马上就熟了。 袁队长坐到铺上之后，就问石奋的情况，陈玉明就汇报，一会儿饭熟了，是一锅糜子面糊糊。陈玉明给袁队长端上一碗，紧接着他把夹肉烧饼拿过来放在一张纸上。袁队长喝了一口糊糊，咬一口烧饼嚼着，一边说， 哼，伙食不错嘛。 陈玉明嘿嘿地笑着说， 这是张家骥家里寄来的钱买的。 吃完了饭，他们几个人就装车，袁队长和司机睡觉。车装好之后，陈玉明把他们再叫醒。他们走出窑洞，看了看车上的粪不太满，土墩旁的粪已经装没了。袁队长说， 半个月食不下一车粪吗？你们可真会磨洋工。 陈玉明连忙说， 袁队长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 嗯，尽力了吗？哼，你要看着他们好好干，要是下次再装不满一汽车，就叫他们回去换一帮人。 这天下午他们没有出去拾粪。袁队长临走前说的话大家都听见了。陈玉明就此召集几个人开会，研究怎么才能多拾粪的问题。研究了半天，大家觉得在嘉峪关还真是不好拾粪了，因为公共厕所的粪是包给嘉峪关公社的，而人们随便排泄墙角屋后的粪便已经被他们拾得差不多了，供不上他们拾了。张家骥说， 哎呀，粪这个东西有了才能拾啊，没有你还能到街上抓住一个人说拉到我的粪筐里来？ 还是陈玉明提出了一个建设性的意见来，分两个人去大草滩火车站和黑山湖火车站拾粪。听人说，前两年九缸上马期间，许多设备都是在那儿卸货，再由马车、汽车拉到九缸来，那两个车站人多，有人就有粪，大家同意了。第二天早晨，陈玉明就把高克勤和徐静轩送到大草滩和黑山湖去了。经过人员调整，积肥小组终于能够完成任务了。嘉峪关的三个人每天早出晚归，能拾下五个人拾的粪，在大草滩和黑山湖的两个人也差不多一个月拾一车粪。过了一个月，袁队长再次来到嘉峪关时，对于他们能够完成任务表示， 哼，这还差不多。 但是他在背后严厉地训斥了陈玉明一通， 你胆子倒大得很啊，没经过请示就敢把两个人放出去，他们要是跑上一个，你负得起责任吗？啊？ 陈玉明回答说， 你们挑选下的人能跑吗？他在那边要是跑了，在这边也能跑喽。 在这边你不是看着他们吗？ 我能看住吗？这十大份是单干的活，我能跟在屁股后边看着吗？你要是信不过，就叫他们回嘉峪关吧，人要是跑了，我还真担待不起。 哎，算了算了，就这样吧。哼，谅他们也不敢跑，一个是当下县长的，一个是省委书记的侄子。 最后袁队长说，他， 你以后啊，一个星期给他们送一趟粮食， 粮食少了，不容易起歪心。 加边沟是一个地名，也是一起政治事件，更是一段无法想象的右派苦难史。它位于甘肃省酒泉市巴丹吉林沙漠的边缘。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，近3000名右派分子被关押在这里的劳改农场劳动改造。短短3年间，右派们在吃尽一切能吃的和不能吃的之后，只剩下300-400人。1960年11月，中央派出调查组纠正极左路线，开展抢救人命工作。1961年1月，幸存者才得以陆续遣返原籍。长篇纪实作品《加边沟纪事》正在播出。 袁队长这一次来过之后，再就几个月也没来看他们。嘉峪关的5个人平静地生活着。只是10月下旬，嘉峪关下了头场雪，河西走廊的冬季降临了，他们的日子变得难挨了。寒冷，为了克服寒冷，他们每天除了拾粪，还要去捡煤糊，去停工了的煤厂捡焦炭，生炉子取暖。门口的柳耙子门上绷了一块麻袋片，用以挡风，但又不敢封得太死，因为炉子没有烟筒，他们怕煤气中毒。寒冷还增加了拾粪的难度。天冷之后，野外的粪便少得多了。为了完成任务，他们必须跑更远的路，甚至要跑到5公里以外的火车站去拾粪。河西走廊的西端，白天的温度下降到了-10几度，拾一趟粪回来，全身都冻僵了。暖和过来之后，全身的骨头痛。抵御寒冷，需要更多的热量，他们越发的饥饿。于是陈玉明和张家骥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垃圾堆上，捡菜叶子、肉皮、别人扔掉的馒头，以填补自己饥饿的肚子。于清风家里多次寄食物给他，以补充身体所需的燃料。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，他常常对煮菜叶子吃的陈玉明说：“你就胡吃吧，说不定哪一天食物中毒，后悔就迟了。”还真叫他说中了。春节前夕的一天，陈玉明在家属区拾粪，捡回来10几个撇篮。这是酒缸的职工家庭在入冬前储备的蔬菜，在房子里放的时间久了，已经干巴了，萎缩了。他们在年前把它清理出来，倒在垃圾堆上，恰好被陈玉明看见，捡回来了。陈玉明和张家骥吃完饭之后就开始加工，用刀砍去外面干巴多皱的木质层，洗干净，切成块，放进锅里，加点盐煮熟了。由于是整个囫囵的撇烂，也没有腐烂，和以往捡来的烂菜叶子不一样，这天晚上于清风也忍不住吃了2小块，但他嫌味道不好，放久了的撇烂有一股甜味儿，所以只吃了2小块，剩下的一大锅全都被饥不择食的张家骥和陈玉明给吃了。不料吃完撇篮1个多小时，张家骥和陈玉明胃就痛起来了，越来越痛，越来越痛， 痛得两个人呻吟不止，大汗淋漓，站也不是，坐也不是，躺下也不是。这两个人吓坏了，他们判断是食物中毒。于清风说，不会是食物中毒，因为他也吃了两块的。他说，要是有毒，我的胃怎么不痛啊？我的肚子也不痛。他断定两个人是吃多了，胃撑破了，胃穿孔。不管是食物中毒还是胃穿孔，反正都认为是活不成了，马上就要死了。于是张家骥口述，于清风代笔，替张家骥写了一封给父母的遗书，内容是不孝儿张家。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，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。 张家骥不能孝敬父母，今日要死了。陈玉明也请于清风代笔给女人写了一份遗书，遗书上说，我真是对不起你，由于我的错误牵连到你，把你也搞成右派，拖进加鞭沟来了。现在我又要死了，我是对不起你呀，也对不起孩子，来世我再报答你吧，万望你善待孩子。最后陈玉明还劝女人，将来你要是释放回家了，能够遇到个好男人，你就改嫁吧。遗书写完以后，两个人就躺下来等死。可是一个小时过去了，死亡并没有降临，只是胃部的疼痛有增无减。这时候于清风突然醒悟，你们的胃并没有破裂，要是撑破了还能活到这个时候吗？他从铺上抽了两块砖头放在火上烤，烤热之后用破布裹起来，叫他们两个人捂着胃。捂了一个多钟头，两个人的肚子咕噜噜的响了，后来放几个屁，打了几个嗝，又跑出去解个手，胃和肚子就不痛了。虽然有过一次食物中毒了，但是他们还是要到垃圾堆上找生活。长期的饥饿的积累已经损害了他们的思维，每天早晨一睁开眼睛，首先就想起吃。更为严峻的是，60年元旦过后，每个人的口粮又减少了几斤，他们必须寻找更多的代食品充饥。好在这个时候，他们又找到了其他可以充饥的东西。陈玉明每个星期给大草滩和黑山湖的人送一趟粮食、蔬菜和盐。有一次到了大草滩，高克勤给他煮白菜吃，那白菜很薄，嚼起来如同牛皮纸，木质化了，味道很差，但是却能够吃。他就问高克勤从哪儿搞来的，高克勤说是从仓库弄来的。原来大草滩火车站有两间大仓库，是一年前专门储存从外地运来的蔬菜的，那儿有许多风干了的白菜和圆白菜，没有人管。于是陈玉明每次送粮食就都背一包风干菜回嘉峪关去。风干菜虽然很难吃，也没什么营养，但却可以填满肚子。这一年的新菜下来之前，他们一直拿风干菜充饥。陈玉明每次送粮食都是顺着铁道走到大草滩吃午饭，然后再走15公里到黑山湖火车站。到了黑山湖，天就黑了，他就住下，第二天再返回。徐静轩 住在一间废弃的工棚里。这个工棚是以前拉运货物的车老板和装卸工们住宿的。因为工棚附近有一片变得空荡荡的停车场，到处都是马粪。九刚没有下马的时候，他的许多机器设备是从东北和上海运来，卸在大草滩车站的几间大仓库里，然后由100多辆马车日夜不停地运往嘉峪关。虽然是简陋的工棚，但是徐敬轩并没有挨冻。那里到处都是木头，捡木板烧火煮饭和取暖很方便。春节后的一天，陈玉明又来到黑山湖。晚上喝了两碗迷面糊糊之后，徐敬轩拿出了一碗煮好的咸豌豆给他吃。他问豌豆是哪儿来的，徐敬轩告诉他，旁边的停车场里有很多的马粪，马粪里有许多牲口没有消化的豌豆，他捡来的。陈玉明问，这豌豆能吃吗？徐敬轩说，他吃了一个星期了，没有闹过肚子，就是味道不好闻。陈玉明吃了半碗，的确味道不好闻，不过豆子吃完了睡觉，还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的感觉。天亮以后，他和徐敬轩去停车场收了很多的马粪，拿回工棚放在洗脸盆里，倒上水，把粪末子淘出去，淘洗出来了3-4斤豌豆。这天，陈玉明没有去大草滩背菜，而是直接回了嘉峪关。他走了70多里路，到家的时候，那两个人还十分未归。他把豌豆倒了一半在锅里，洗了洗，煮烂了，再把糜子面撒进去，做了一锅很稠的散饭。他们很久都没有吃过这么稠的散饭了，所以于清风和张家骥拾粪回来，陈玉明把散饭舀给他们吃，他们吃得很香。只是于清风说了一句，怎么有一股怪味儿啊。陈玉明说，可能是豆子捂了吧。等到吃完了饭，他才告诉他们豆子是从哪儿来的。于清风的脸色就变了，过一会儿就嗷嗷的呕吐起来。吐完了肚子里的食物，于清风两眼泪汪汪的，脸变成了茄子的颜色。他骂陈玉明，你个虾熊，竟然把马粪里的豆子给我们吃，你想害死我们呐。陈玉明辩解说，我在黑山湖吃了，啥事儿都没有。剩下的豌豆，陈玉明不敢再做散饭了。他拿水泡了2天，煮成咸豌豆，每天吃过饭之后吃一点，再也没出过什么事。看他们吃着没事，于清风也跟着吃了。于清风也是饿得受不了了。进入1960年之后，他家里也很少给他寄食物了，因为全国都进入了困难时期。